否有拥抱的人亦能够耗尽所有，突然路上遇上急流，让你交出一对手还可以获救。得不到感触不会走痛掌，捐出爱亦足够敬仰，笑或喊亦会豁出去，哪怕分享些少的内伤，风雨下成长，一点爱亦足够供养，不卑不亢，仍然信这副好心肠，仍能得到安慰奖，从来敢哭敢笑士气高涨。出去哪怕分享